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以下一小时播出的粤语节目是时事一周。 呢度系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嘅时事一周，我系关志强。嗱，呢个星期咧，我哋会同大家讲讲嘅国际大事咧，就有啊，欧洲多国咧加强防范极端主义，比利时两名涉嫌策动袭击嘅人咧被击毙嘅，法国查理州报咧掀起咗抢购潮嘅，咁仲有咧就系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朱立伦当选。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是专题环节的，今天的科技脉搏我们会讲讲智能手提电话的一个软件升级，还有记者来鸿和中国人看中国。现在首先由叶佩珊报道一节国际新闻。 希腊当局表示，他们扣留了四名恐怖疑犯，包括一名被比利时通缉的圣战者团伙的头目。比利时当局在星期四挫败一次攻击警察阴谋时击破这个团伙。希腊和比利时警方一直试图找出被捕的其中一个人是否摩洛哥裔的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奥德。在比利时，军人一直巡逻包括安特卫普市的犹太人社区以及布鲁塞尔的以色列大使馆等等的地方。比利时有军人巡逻街头都是35年来的第一次。比利时国防部长表示，如有需要，军队会运用最大的武力。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反对法国查理州报刊登穆罕默德卡通的示威持续到第二日，至少有三个人在抗议中死亡，大约1000名年轻人拎着铁棒和斧头在市内游行，他们向警察掟石，警察就发射催泪弹还击。示威者并且向市内至少7间教堂放火，在其中一间教堂里面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在电视画面就见到示威者撕毁圣经，有人高举可兰经叫喊真主自大，当地的一些法国商铺亦都受到袭击。向法国讽刺袭击查理州报发动攻击的枪手兄弟中的哥哥塞尔德·库阿奇下葬是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有关他已下葬的消息在星期六披露。根据法国方面的报道说，塞尔德·库阿奇应该是在星期五在法国东部城市兰斯秘密下葬的，他在发动攻击之前曾经居住在那里。兰斯的市长反对将他下葬在那里，表示担心他的坟墓会成为一些人崇拜的地点，但是迫于法律只能接受。塞尔德·库阿奇的弟弟谢里夫·库阿奇将会下葬在他的家乡巴黎市外的热纳维耶。至于在犹太超市打死四个人并且涉嫌杀死一名女警的阿梅迪·库里巴里，目前还未宣布关于他下葬的计划。英法海底隧道星期六较早前起火之后，预料在欧洲时间星期六深夜至星期日清晨开始恢复行车。欧洲之星列车在星期六因为这次的火警取消了26班列车，但是表示会在星期日全面恢复服务，但可能有一些延误。欧洲之星列车公司并且呼吁没有买车票的人不要到火车站。起火的位置是英法海底隧道法国那边的北面管道，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在伊拉克北部的极端 IS 组织释放了大约350名雅兹迪教派的成员，这些人一直被拘押在 IS 武装控制的伊拉克北部。这些获释的雅兹迪教派成员在步出 IS 控制的地区之后，由库尔德族官员亲自迎接。这些获释的人当中包括年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暂时未知道他们获释的原因。 巴西抗议印尼当局处决巴西公民马可莫雷拉。莫雷拉在2003年被发现藏有超过13公斤可卡因之后，在雅加达机场被捕。印尼当局表示，那些可卡因是藏在莫雷拉带住的悬挂式滑翔运动结构架里面的管道里面。巴西是反对死刑的国家，在之前曾经表示，如果印尼坚持处决莫雷拉，两国关系将会受到影响。目前在印尼还有另一名巴西公民因为运毒罪被判死刑。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 上星期法国查理州罕受到袭击造成严重伤亡之后，比利时这个星期采取行动制止了一次可能发生的袭击警察事件，有两名嫌疑人死亡，欧洲多国都加强了戒备。 欧洲多个国家在过去数天来采取行动拘捕怀疑伊斯兰极端分子后，当地都加强了安全戒备。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至今已经有20多人被捕，而比利时亦都同法国一样开始派出军人同警员一起巡逻。在巴黎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7人死亡后，多个欧洲国家都加强了保安。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一些曾经到中东地区参与圣战的欧洲年轻人可能会返回欧洲并造成安全威胁。在星期四傍晚，比利时警方采取一连串搜查行动，并有两名嫌疑人死亡后，当局在星期五控告5名嫌疑人参与恐怖组织活动。警方在行动中搜出枪支、弹药和爆炸物，而且还有警员制服以及大量现金。一名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对法新社表示，调查行动显示有关嫌疑人意图在街头或警察局枪杀数名警员。官员说，这两个人曾经前往叙利亚，并计划很快对警方目标展开袭击。这名官员还透露说，在行动中比利时警方共拘捕了13人，但只有5人被起诉。另外，比利时还会要求引渡两名目前身在法国的嫌疑人。在星期五，比利时政府亦宣布了对付恐怖嫌疑人的新措施，其中包括任何恐怖分子出国旅游将列为刑事罪，而且任何被认为存在恐怖威胁的双重国籍人士将可能被取消比利时国籍。报道说，由于担心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一些犹太人学校星期五停课。在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设立一个由美英两国官员组成的联合小组，负责处理伊斯兰极端化问题。奥巴马和卡梅伦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民主社会一定会战胜极端主义。 法国查理州罕杀戮案这个星期继续发酵，警方突击搜查了巴黎5个市镇，扣留了12名涉嫌与案有关的嫌疑人。警方说，怀疑他们向案中3名枪手提供后勤支援，包括提供武器和车辆，他们正在接受盘问。另一方面，查理州罕这份嘲讽刊物这个星期三就继续出版，虽然大量发行，但是仍然供不应求。我和我们在法国的特约记者翁素云谈过，他首先讲讲抢购的情况。 其实个抢购情况都几紧张噶，咁已经卖做到而家为止已经卖咗4日啦。咁其实一路都仲好多人喺度揾紧嘅，因为从第一日开始咧，已经系喺基本喺净系喺大巴黎区咧，喺头10分钟之内咧已经全部排卖晒噶啦。到第二日咧一样，喺半个钟之内，就即系由清晨6点钟，甚至5点半啲报纸亭开档之后嘅。半个钟头咧，已经又系卖晒噶啦。咁一路，咁虽然即系官方都话啊，唔使担心，我哋嗱初头又话印100万啦，最初咁之后又话啊，即系因为 太多人都想要啦，咁啊印300万，咁到臨出刊之前咧，就宣布話啊，我哋會印500万，大家唔使驚。咁但係問題就係過到去第三日之後咧，都仲有好多人買唔到喎。咁其實好多，所以而家都仲好多人搶購緊嘅。 呢份查理周刊咧，今一次咧亦都係繼續去嘲諷呢個伊斯蘭教嚇。咁而教宗咧，亦叫大家咧就唔好取笑其他宗教喎。咁其實咧喺法國國內咧，嗰個正反嘅爭議係點嘅咧？ 咁喺法國入面，就我自己接觸到嘅法國人呢，其實普遍佢哋都大部分仲係堅持自己即係有權咩言論自由啊、表達自由啊咁樣，而且佢哋覺得我喺我自己嘅地方、自己嘅國家，我有權去開玩笑，點解你哋啲人咁冇幽默感呢？咁但係另一方面，我接觸到嘅一啲非法國人啦、即係譬如華人朋友啊，或者一啲外國人呢，佢哋就覺得尤其是係根本喺呢件呢一個恐怖事件發生之前呢，冇睇過呢份周刊嘅，咁因為今次即係發生咁大件事，咁大家就望下啦，即係睇翻佢以前嘅漫畫啦，甚至係今次即係而家即係正在搶購呢一個新嘅周刊啦，咁大家主要就覺得咧，啲漫畫其實都幾過火啊，或者甚至有啲過分咯，咁有啲朋友就直情形容話好似好詆毀，即係詆毀人哋嘅宗教啊，或者詆毀。總之是詆毀人或者詆毀一些事啦，咁其實就令到人個心唔係好舒服嘅。有些人就覺得根本原本是不會去買嚟睇嘅咯，咁變咗法國人同外國人嗰個睇法係其實都幾唔同咯。 嗱，喺攻擊事件之後咧，法國嘅警方咧就大舉出動嚇，喺街上面巡邏啊，去保護啲清真寺啊、猶太人嘅會堂啊，咁喺市面亦都有好多軍警去巡邏嘅。咁而家究竟個市面嗰個情況係點嘅咧？ 係啊，其實而家市面啦，即係尤其是喺首都啦，咁一啲人多人流多同埋聚集嘅地方，咁譬如地鐵啊、大火車站啊，甚至百貨公司啊，好多公眾場所啊、旅遊點咧，都有大家都可以見到啲即係荷槍實彈嘅軍警咧守衞住嘅，咁包括好多嘅媒體啦，即係好多媒體嘅辦公室大樓前面咧都係即係有啲軍警喺度駐守啊，有警車停喺度嘅。呢一個恐怖事件發生嘅時候係1月7日。嗰日亦都係法國嘅冬季大減價，咁其實就一路傳統以嚟咧，好多人都好萬眾期待呢一個大減價嘅嚟臨咧，就好多人即係蜂擁出嚟買嘢啊！喺第一日啊，第一個週末，咁但係問題今次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一路成個禮拜到而家咧，普遍嘅市面嘅感覺好靜咯，條街好多平時係好多人嘅地方，而家都靜曬，商店亦都少人行咗咯。即係就算譬如香榭麗舍大道啊、巴黎鐵塔啊，亦都好明顯少咗好多人咯。咁有一啲好多鋪頭咧，仲要平時大減價咧，係要等1至2星期之後咧，先至到叫做第二次大，即係第二次再割價嘅。但係今次咧喺7日。所謂大減價開始之後咧，其實喺2日之後，即係9日開始咧，已經係叫做再次割價。咁甚至咧，即係冇幾耐，到第二個星期呢個星期咧，就已經係第3次減價。咁變咗即係睇得到嗰個經濟情況咧，係受好大嘅打擊咯。 在查理周刊襲擊事件發生前，德國發生了大規模的反伊斯蘭示威遊行。在襲擊事件發生之後，稱為歐洲愛國者反伊斯蘭化 Pegida 的這個組織，這個星期就發動更大規模的示威。我和德國特約記者王若芝談過，他首先講講這次示威的情況。 在過去個星期咧，佢哋嘅示威咧個人數咧係增加咗，咁好似話咧係呢一種事件咧係證實咗佢哋嗰種嘅言論，就係話佢驚伊斯蘭咧會入侵入歐洲社會嗰度伊斯蘭化咗歐洲嘅社會，咁係有多咗人去參加，但係咧反對 Pegida 呢種行動嘅人咧亦都唔少嘅，所以德國人係仍然係覺得係佢哋係有唔啱 嘅。在德國嚟講咧，伊斯蘭個人嘅人口又佔咗幾多嘅咧？ 大概係5%咧，就係伊斯蘭人嚟嘅。咁其中咧就有大概係400万到，咁300万中間咧就係啲土耳其人。咁佢哋一般咧係喺60年代嗰陣時候咧，以外籍勞工嘅身份咧係嚟德國係工作。咁咧好多人都已經翻返去土耳其，咁但係亦有人咧留低咗，咁不斷咧就增加咗個人口，因為佢哋會接埋佢哋嘅 屋企人嚟同佢入住啊，咁同埋生小朋友啊，咁所以咧个人口咧系增加咗嘅。 嗱 ，Pegida 呢个组织咧，主要就喺德国东部嗰度发展啦。咁一般整体嘅德国人嚟讲，佢哋反伊斯兰嗰个情绪点样嘅咧？ 喺德国前东德嗰个地方咧，就比较系其实少伊斯兰人，咁但佢哋咧同外国人嘅接触个机会系比较少嘅，咁所以可能反即系伊斯兰化欧洲呢种运动咧，可以喺嗰度系开始。咁但喺前西德嗰个地方咧，喺嗰啲好多系伊斯兰嘅人系住喺呢度，因为佢个经济比较好，咁所以佢哋嘅失业率系比较低嘅，咁所以冇咩呢一种反伊斯兰呢一种咁嘅情绪嘅。 喺政府嗰方面啦，或者地方政府咧，佢哋同伊斯兰方面咧系有啲有冇啲咩沟通去解决一啲问题嘅咧？ 系啊，其实喺2006年开始咧，德国政府咧就设立咗一个德国伊斯兰嘅会议，咁咧就系希望咧通过呢一种对话咧，就能够建立一种互相合作嘅方法，咁去解决一啲譬如伊斯兰人融入德国社会嘅问题嘅。 嗱，再讲翻呢个查理周刊事件发生之后咧，德国嗰个穆斯林嗰啲人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反应咧？ 佢哋一般咧都同呢个恐怖主义系划清咗界线，因为佢哋觉得我哋系穆斯林人，但系我哋同恐怖分子咧系根本系唔一样嘅。但其实佢哋系好希望喺和平咧同德国人一起生活嘅。 喺德国嘅记者黄若之。瑞士国家银行星期四突然宣布放弃该国货币瑞士法郎对欧元嘅汇率封顶政策，以致外汇交易出现混乱嘅。咁瑞士法郎汇价咧大涨三成，与此同时咧又将主要利率从-0.25厘下调到-0.75厘，增加咗投资者喺瑞士持有户口嘅支出。 瑞士法郎向来被视为稳固同安全嘅货币，在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有大量热钱购入瑞士法郎。分析人士认为，瑞士法郎对欧元进一步升值会严重损害瑞士的经济，因为瑞士几乎有一半的出口产品运往欧元区，只有一成运往美国。瑞士当局为了制止瑞士法郎币值不断上升，在2011年制定对欧元的汇价封顶政策，以1.2瑞士法郎对一欧元为封顶值。瑞士国家银行发表的声明解释说，原本的临时措施可以保护瑞士经济免于严重损害，执行之后汇价被推高的情况彻底减少，但是欧元对美元汇价下跌，以致瑞士法郎对美元转弱，因此瑞士国家银行认为执行及维持瑞士法郎对欧元最低汇率的政策不再合适。过去三年几以来，瑞士法郎对欧元汇率稳定，但是在瑞士央行突然放弃汇率封顶之后，变得颇为混乱。新政策宣布之后，汇率升值三成，股市下跌一成。经济分析家认为，瑞士的举动正值外间预期欧洲央行最快会在来近这个星期四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削弱欧元的币值。放弃这项政策对欧洲人有很大的影响。假如以瑞士法郎做房屋按揭而收入是欧元的话，按揭还款就会立即提高很多。不过如果收入是瑞士法郎去意大利等地方旅游，就会突然变得很便宜。不过经济分析家指出，瑞士法郎升值意味着进口价格下降，增加了瑞士通胀下降的压力，亦都对瑞士出口竞争力带来挑战。 日本内阁在星期三通过了该国历来最高的一次防卫预算，计划当中包括建立尖角警备专队，以大型巡逻艇和新型喷射机加强防御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岛屿。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通过的2015年度50,000亿日元防卫预算案里头，列入了371亿日元的战略性海上保安体制构筑费，比较2014年提高了52%。预算案尚需国会通过，不过安倍的政党联盟目前占据了两院多数议席。有关的尖角警备专队开始的时候将有6艘大型巡逻船，整个队伍最终将拥有12艘大型巡逻船和大约600名队员。共同社指，组建尖角警备专队的目的在于应对尖角诸岛周边海域的中国船只，以及在小笠原诸岛周边海域的珊瑚偷捕船。 日本称为尖阁诸岛的东海岛屿，中国称为钓鱼岛，台湾就称为钓鱼台列岛。美联社说，增加的费用主要用于 P1 型侦察机、F-35 战斗机以及海陆两栖军用交通工具等等方面，而2015年度的费用还将用于购买2019年投入使用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两艘装有雷达装置的神盾驱逐舰，以及和美国合作发展的导弹防御系统等等。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岛屿一直有领土争端，这些岛屿目前由日本控制，中国就不时有巡逻船进入相关海域。岸培俊三在2012年12月上台之后，结束了日本连续11年裁减防卫预算的状况。2015年就将会是日本连续第三年增加军费。2014年7月，安倍内阁对战后日本宪法提出了新的解释，声称日本自卫队可以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加入美军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的防御行动。 在爪哇海坠毁的亚洲航空客机，两个黑盒已经打捞出来了。搜查人员在星期一捞起了机尾的飞行记录仪，星期二就捞起了驾驶舱的话音记录仪，当局可以开始分析空难的成因。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星期三就说，他们已经找到机身所在位置，并且发表由一艘新加坡无人驾驶潜水探测器在爪哇海海底拍摄到的机身照片。 电脑软件巨头谷歌宣布将停止生产谷歌眼镜，谷歌眼镜在眼镜上添加了视频、信息和录影等功能。 自从谷歌眼镜推出以来，该项目一直受到成本、安全和私隐权三大问题的困扰。美国的一些餐馆、电影院都禁止顾客佩戴谷歌眼镜。 谷歌公司就说，它仍然致力推出一款普通消费者使用的谷歌眼镜，但是就没有说明要多长时间。 在星期四，欧元对美元跌到九年来的新低，其中部分原因是德国制造业数据出人意料的下滑，欧元对美元当时跌到1欧元对 1.176 美元，其后略为攀升。 分析人士就认为，市场上关于欧元区将要量化宽松的传言亦都影响到欧元的汇价。在台湾新北市长朱立伦就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接替因为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大败而引咎辞职的台湾总统马英九。 中国国民党星期六进行主席补选，结果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以 99.61% 高得票率顺利当选，总选举人数接近35万人。这次从2001年起国民党主席由党员直选以来最高比率。国民党党团书记长毕鸿泰说，朱立伦聪明有理想，执行力强，且当过立委，了解立法院的生态环境和议事运作，当选党主席对未来国会运作绝对加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朱立伦将面临很多挑战，包括改善国民党体制形象，如何摆平内部矛盾，处理和总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和权力分立原则，和国会的磨合等等。他呼吁朱立伦一定要放弃过去采取对抗的危险思维，才能够和在野党展开良性的互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亦祝贺朱立伦当选，他说期望两党秉持民族大义，巩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加强交流，增进互信，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行。 中国决定开放外资电子商务公司全资在上海自贸区经营，试图推动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一起听一下。 在过去，外资企业需要与中资公司合作才能够在中国开展电子商务。自从2013年中国开创自由贸易区以来，中国日渐放宽相关规定，以激励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发展。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批准全外资的电子商务公司进入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经营。 工信部在星期二发表报告，决定在上海自贸区内试点解除在线数据处理和交易处理服务，即是经营类电子商务的外资股权比例限制，使外资股权比例可以达到 100%。路透社说，这项措施可能为海外企业开通更方便的渠道进入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参与竞争。不过路透社指出，外资电子商务企业在同中国两大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竞争中并无优势，亚马逊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依然非常有限，而 eBay 就在同阿里巴巴的竞争中落败，在2006年退出中国市场。去年8月，亚马逊表示将会在上海自贸区开设商店，而相反，阿里巴巴就进军美国市场，试图为中国消费者引入美国零售和其他商品品牌。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在发表施政报告的时候宣布，香港特区政府从星期四起暂停实行了11年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不过就放宽中国大陆人才到香港的安排。 香港特区政府说，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03年开始实施，当时香港经济衰退，实行这个投资移民计划是为了吸引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根据这项计划，任何资本投资者只要在香港投资不少于1000万港元的资金，就会获得香港居留权，而且有关投资者不需要在香港参与经营任何业务。消息人士说，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推出以来已经批准了25000个申请，目前仍然有12000个申请等待审批，这些申请不会受到暂停措施的影响。消息人士说，吸引资本投资者入境已经不是当务之急，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的重点是吸引优秀人才、专业人士和创新的企业家到香港为经济作贡献。事实上，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亦同时宣布，香港特区政府将放宽输入内地人才和优秀人才入境等计划的安排。梁振英解释说，暂停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的目的在于应付人口老化，释放香港本地劳动潜力，培育本地人力，同时吸引外来人才。香港移民顾问关景雄说，特区政府突然宣布暂停投资移民措施，令有关业界措手不及，而且预料对经营移民业务和金融界的影响很大，可能会有公司因此而裁员。 英国政府官员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稍后时间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英中两国经历过2012年开始的关系紧张之后，目前逐渐缓和的。 英国外交部次官斯维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面回应北京拒绝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去香港调查英国和香港关系的问题的时候，透露了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情况。斯维尔说，拒绝访问事件发生之后，他曾经和中国驻英大使交涉过，然后他又提到2015年重要的外交活动，其中有威廉王子首次访问中国，以及习近平来英国访问。国事访问一般会包括和英女王会面、访问国会和会见首相。上次中国对英国的国事访问是胡锦涛在2005年访问英国。英国外交部说，他们正在和中国协商可能的访问，白金汉宫就表示会以适当的方式公布国事访问的安排。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决定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后，英中关系一度恶化，后来两国关系逐渐有所改善。到了2013年，卡梅伦和其他的政府官员亦都曾经访问过北京。 昨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一些北京市民前往赵紫阳的故居悼念，香港支联会也举行了悼念活动。 星期六，赵紫阳故居开放给民众悼念，赵家门外有大批公安驻守戒备，并查看在场人员证件。报道说，有不少人送去花圈并跪在地上叩头，亦有民众表示希望当局为赵紫阳平反。赵紫阳女儿黄雁南星期六说， 对有人纪念赵子阳感到高兴，因为这个反映大家没有忘记他父亲，大家认可他的价值观，这样对赵子阳和家属来讲是最大的安慰。据报道，前往赵家悼念的除了赵子阳生前同事好友和百姓外，获赵子阳提拔的中共前总理田纪云近日亦都曾前往赵家拜祭。在香港，支联会星期六举行研讨会，回顾赵子阳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中的历史地位，并谈及他对中国当下改革的意义。有几十人参加，外界对赵子阳的评价不一，支持他的人说，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试图推行的改革若得以实施，中国的政治生态将完全转变。质疑他的人就认为，虽然赵子阳充满理想，但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对现实政治的处理能力还有待商榷。 时间来到七点半，这里是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的时事一周。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会讲讲英国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还有就是美国古巴的新关系等等的。此外还有科技脉搏记者来鸿和中国人看中国这些专题环节。现在请听叶佩珊报道一节新闻简报。 非洲最大的体育城市非洲国家杯足球赛星期六在赤道基内亚举行。原本主办这次国际赛事的摩洛哥因为担心来自非洲的球员可能带来伊波拉病毒而放弃主办权，最终由赤道基内亚接手。开幕第一场赛事是主办国对刚果共和国，结果1-1平手。第二场赛事是加蓬以2-0赢了布基纳法索。在现场的记者说，开幕至比赛开始都看不出赛事是在抢夺中安排举行的。麦当劳连锁快餐店表示，正在调查在印度城市普纳一间麦当劳的职员将一个街童赶出餐厅的讲法。当地媒体说，一名妇女带着这个儿童入餐厅买东西给她喝，之后职员对她说不欢迎他们那些这样的人。麦当劳餐厅强调他们反对歧视，有关职员在调查期间被停职。希腊当局表示，他们扣留了四名恐怖疑犯，包括一名被比利时通缉的圣战者团伙的头目。比利时当局在星期四挫败一次攻击警察阴谋时击破这个团伙。希腊和比利时警方一直试图找出被捕的其中一个人是不是摩洛哥裔的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奥德。在比利时，军人一直巡逻包括安特卫普的犹太人社区和布鲁塞尔的以色列大使馆等等地方。比利时有军人巡逻街头都是35年来的第一次。比利时国防部长表示，如有需要，军队会运用最大的武力。尼日尔首都阿尼亚美反对法国《查理周报》刊登穆罕默德卡通的示威，持续到第二日，至少三人在抗议活动中死亡，大约1000名年轻人拎住铁棒和斧头在市内游行，他们向警察掟石，警察就发射催泪弹还击示威者，并且向市内至少7间教堂放火，在其中一间的教堂里面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而向查理周报发动攻击的枪手，法国枪手兄弟中的哥哥塞尔德库阿奇下葬是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有关他下葬的消息在星期六披露，法国方面的报道说，塞尔德库阿奇应该是在星期五在法国东部城市兰斯秘密下葬的，他在发动攻击之前曾经居住在那里。在伊拉克北部的极端 IS 组织释放了大约350名亚兹迪教派成员，这些人一直被拘押在 IS 武装控制的伊拉克北部。这些获释的亚兹迪教派成员在步出 IS 控制的地区之后，由库尔德族官员亲自迎接。获释的人当中包括年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新闻简报完毕。 今年暑假毕业的英国大学生是第一批需要支付最高9000英镑学费的大学生。一项研究显示，毕业生今年可以找到工作的起薪点有年薪3万英镑。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今年典型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起薪点是30,000英镑。除了伦敦金融城的工作，折扣超市 Aldi 给管理层培训生的起薪点是42,000镑。研究机构 High Flyers 最近公布的第十次年度大学毕业生市场调查报告显示，英国100间顶尖雇主中，接近1/3给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超过35,000英镑。据报，4间知名投资银行给应届毕业生的基本工资在45,000-50,000英镑。调查报告说，今年夏天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前景是自从2005年以来最好的，就业机会最多。报告列出了英国最大100间雇主给今年夏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今年的毕业生是英国大学本科学费增加到每年9,000英镑之后入学的第一批学生。但是报告作者认为，起薪点提高主要是因为雇主之间对人才的竞争。日前另一项调查显示，伦敦4间大学进入英国毕业生收入排行榜前10名，其中伦敦商学院毕业生以平均69,000英镑的年薪红居榜首。毕业离校5年之内，排行榜前6名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都达到50,000英镑以上。其中伦敦商学院毕业生比牛津大学毕业生一年多赚15,000英镑，比剑桥大学毕业生一年多赚16,500英镑。 那城市咧就由市民组成噶，市民嘅性格大体就造就咗呢个城市嘅性格啦。咁伦敦咧就系一个国际大都会啊，咩人种都有，当中各个地区嘅市民咧可能体现出唔同地区嘅性格。听一听一项研究啊。 喺伦敦呢一座国际大都市里头，位于市中心嘅 Westminster 有钱人高度集中，但系居民最不友善，同金融城为邻嘅 Islington。就是新潮人集中地，他们喜欢尝试新事物。而泰晤士河南岸的 Wandsworth 就是年轻小家庭聚落的地方，当地居民情绪稳定，和伦敦大多数人的神经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伦敦各地区居民性格特征的研究是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项目，由剑桥大学学者进行。数据样本取自56,000名伦敦居民，据称这个是至今为止同类学术研究里头最详尽的。研究发现，大体而言，住在郊区的伦敦人比较市中心的伦敦人更为友善，但是就没那么外向，而且更为保守。研究还发现，在金融城外围正在冒起的科技和创意工业经济枢纽周围居住的人最勤恳，这些地方的居民亦都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个地区的伦敦人对生活就非常满意，几乎变得自鸣得意和飘飘然。这些幸福快乐的人大多数是集中在绿荫较多的伦敦西南部，尤其是富裕的 Richmond。 相对没那么富裕的伦敦西北、东北郊区的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就最低。研究报告说，最好的伦敦人、最和善的伦敦人住在东南郊的 Bromley 和南郊的 Croydon， 最受苦的伦敦人就住在 Hounslow、 Hillingdon、 Barking、 Dagenham、 Newham 和 Harrow。 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认为，伦敦的各种地域性格特点可能是物以类聚效应的产物，具有某种性格特征的人容易走在一起，住在相同或者相邻的社区。居民友善随和程度较高的社区具有的特点就包括人口密度低、楼价不高、老年人口和有未成年小孩子的家庭的比例较高，以及私家花园和草地面积较大等等。 中国已故名作家冰心有一首诗叫《紫船寄母》，有一句话：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不过如果冰心现在再来英国，可能会惊讶梦想成真。 那就一首英国工程师制作的巨型折纸船在伦敦一个公园的爬艇湖下水。这首巨型的折纸船长约3.7米，使用了将近100米长的纸，还有胶水和胶带，总重量达100公斤。 巨型折纸船下水之后能够支撑一个人的重量，下水2小时之后就仲完好无损，只有底部湿了一点。 这个活动就是为3月在伯明翰国家展览中心举行的大爆炸展览会做宣传的。 美国和古巴去年底就宣布改善关系，美国这个星期就开始放宽过去一些禁令，包括解除古巴特产雪茄的禁运。 美国和古巴新的旅行和贸易规定星期五开始生效，新规定包括准许美国公民在古巴使用信用卡，美国公司可以出口某些技术，美国人可以从古巴携带不多于100美元的酒和烟草回国，这样意味着美国对古巴雪茄的禁运结束。上个月两国达成协议的新措施意味着自1961年开始中断的两国关系得以逐步恢复。虽然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因此大为改观，但是完全解除贸易禁运还需要美国国会通过。较早前古巴已经按照两国协议中的规定释放了53名政治犯。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劳发表声明说，这项宣布是美国进一步放弃已经无用的过时政策，现在美国致力于制定新政策，促进古巴人民政治和经济的自由。白宫新闻秘书亦说，新的改变能够让美国人向古巴提供更多资源，这样古巴人就能更少地依赖国家主导的经济。不过美国仍然禁止一般的旅游，新规定批准美国公民以规定的十多个特定理由去古巴旅行，他们无需向美国政府申请特别许可。美国公民在古巴使用信用卡和现金卡亦没有每日的额度限制。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去年约有17万美国人获准去古巴。美国公司向古巴出口手提电话和软件，提供互联网服务亦更加容易。古巴是世界互联网覆盖率极低的国家，白宫估计古巴的互联网覆盖只有5%。上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卢尔卡斯特罗各自在电视讲话中同时宣布了两国改善关系。奥巴马不顾强硬派反对，利用行政权力放宽对古巴的禁运，但分析人士说要美国国会同意完全解除禁运的可能性不大。古巴裔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克罗比奥说，奥巴马的政策会伤害到普通的古巴人，令卡斯特罗政权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对付古巴人。 欧洲人权法庭驳回斯大林一个孙提出的诉讼，斯大林的孙起诉俄国媒体的一篇报道将这个苏联独裁者称为嗜血食人者。 俄罗斯一份报纸《申报》的一篇文章回顾了苏联领袖斯大林在1940年苏联军队制造的卡廷森林波兰战俘大屠杀中的作用。斯大林的孙叶夫根尼·朱卡什维利说，这篇文章侮辱了他的祖父，亦都侵犯了他本人的私隐权。但是欧洲法庭裁决说，斯大林应该受到公众的评论。经常批评俄罗斯政府的《申报》是在2009年发表这份报道的，报道指责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二战时期苏联领袖批准在卡廷森林屠杀20000名波兰战俘，双手沾满鲜血。1953年去世的斯大林被文章描绘成一个嗜血食人者。朱卡什维利曾经向俄罗斯法庭提出过类似诉讼，但是被俄国法庭拒绝，随后他向欧洲人权法庭申诉。但是欧洲人权法庭虽然承认对一名已故者的攻击可能会影响其后代的权利，但是认为有关的俄国报纸的报道平衡了言论自由和对个人私隐的保护。苏联曾经一直否认制造卡廷森林大屠杀，直到1990年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正式公开承认，并且表示对此负责。俄罗斯总统普京2010年和波兰总统图斯克共同出席了一个卡廷森林大屠杀纪念仪式，是俄国领袖首次公开纪念这个惨案。 香港时间早上7:43，大家收听紧嘅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嘅时事一周，跟住落嚟咧就做咗我哋专题环节嘅时间啦。首先系科技脉搏，智能手机嘅功能咧越嚟越多啦。咁今日喺科技脉搏嘅环节咧，会介绍呢个星期 Google 推出嘅一个软件嘅用途噶。 去外地自由行最头痛的可能不是出发前的行程安排，而是面对着当地人但无法沟通，冇办法问路，买车飞唔识讲，喺餐厅睇唔明餐牌，点餐讲唔明。所以我去外地旅行都想学一啲当地嘅基本会话，不过就实在太花时间啦。嗱，呢个星期三咧，手提电话软件巨头谷歌就提升咗佢哋嘅翻译软件嘅功能，新增即时语音嘅翻译。使用者可以将安装了谷歌翻译小软件的智能手提电话作为随身即时传译专家。最新版的谷歌翻译小软件 Google Translate App 能够翻译口语。在此之前，谷歌翻译小软件也能够以语音输入的方式翻译，但是仅限于迟早的翻译而不是即时翻译。当然使用者的发音和说话的节奏会影响语音输入翻译的质量，但是我试过之后就发现这个软件在聆听和分析语言方面就非常准确的，在翻译成外语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大致可用，但是就不是非常准确。在翻译成外语之后，软件就会读出外语，可以给对方听或者看，然后对方就可以用外语去回答，软件翻译成你的语言和读出来的。就是这样你来我往，可以和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交流，这个世界就扩大了很多了。不一定要临急抱佛脚学习旅行外语的，不过有一点要小心的就是它可能翻译错了成为笑话的，甚至可能翻译不当造成冒犯，那就麻烦了。除了语音即时传译之外，新软件还有一个认字功能的。现在的智能手提电话都有相机功能的，就是靠着这个相机，我们在外地看到路牌、餐牌、自动售票机、超级市场的食品内容等等都可以即时翻译出来。这个叫做文字镜头 Word Lens 的功能，据说在没有 WiFi 网络或者电话数据连接的情况下都能够使用的。谷歌说过去翻译小软件已经能够给使用者用相机将文字拍下照片，然后翻译成36种语言，现在就不用专门去拍照了，用相机镜头立即就能够翻译文字。方法就是在使用翻译小软件的时候，将相机镜头对准需要翻译的文字，按一下画面，软件就会将文字拍下来，然后就要求你用手指在需要翻译的文字上面就捽下，软件就会立即将该段文字翻译出来，你可以看到翻译后的文字在屏幕上面，软件还可以读出来。虽然文字镜头的功能目前在很多语言之间可以互相转换翻译，但是覆盖面还不是全部的主要语言。另外在即时传译方面，虽然可以说有广东话的选择，但是就比较繁复和混乱，主要的中文还是以国语为主，而且准确性还有待改进的。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带着这样的利器出门，心里面都定了很多。 科技脉搏跟住嘅记者内控咧，我哋嘅 BBC 记者咧会带大家到索马里呢个好多人同国家彼此失吉嘅地方。不过咧，喺土耳其喺当地咧就好受欢迎。BBC 记者解释下其中原因。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为索马里带嚟咗投资。BBC 记者玛丽哈帕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讲述当地的情况。 The chaos and conflict that once consumed the seaport here in Mogadishu are now gone. 摩加迪沙港的混乱和暴力结束了，一些外国投资商又开始进入索马里，其中遥遥领先的是土耳其。一向不喜欢外国人的索马里为什么能够和土耳其建立起如此紧密的关系呢？曾几何时，敌对的民兵组织真刀真枪争夺对码头的控制，现在巨大的货柜商货轮排着队等着卸下水泥、汽车、米、意大利粉。开朗活泼的港口经理土耳其人对我说，他们公司从九月接手管理以来，现在每个月收入达到400万美元，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55%直接归入索马里政府。 It's not just the port. Turks are everywhere in Mogadishu, and so is. 并唔单单系港口，摩加迪沙到处都系土耳其人，到处可以见到土耳其国旗。我心想呢次喺摩加迪沙睇到嘅土耳其国旗，比索马里国旗可能仲要多。土耳其人仲负责管理机场，并且喺度加紧建设一个新航站。土耳其航空公司每周四个航班飞往摩加迪沙，系20几年嚟第一个直飞摩加迪沙嘅国际航班。喺一家土耳其人修建嘅崭新医院中，睇到土耳其医生身穿简洁嘅白色短袖上衣，一只袖子上印住土耳其国旗，另一只印住索马里国旗。呢一切都开始于2011年嗰场饥荒。当时嘅土耳其总理，而家嘅总统埃尔多安飞往索马里访问，其他外国人都选择与索马里保持安全距离，喺邻国肯尼亚处理与索马里相关事务。埃尔多安同佢哋唔一样，佢直接走上摩加迪沙街头，一身西装，冇穿防弹背心。索马里人而家仲经常向我讲起埃尔多安抱起满身污秽、面黄肌瘦嘅孩子，佢嘅妻子亲吻受鄙视嘅少数部族人。 This affection for a foreign country is highly unusual in Somalia. Somalis generally 对外国有咁样嘅好感喺索马里好唔寻常。通常索马里人唔喜欢外来人，总爱俾外国人起贬义外号。但是我很难找到一个批评土耳其的索马里人。跟很多国家一样，土耳其也都非常希望在迅速崛起的非洲抢滩，从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分羹。但是土耳其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打入方式。第二日，我来到位于一片灰色货柜箱群中的联合国采访。非常尴尬的是，我忘记了大笔。联合国的一位女士好心借给我一支笔，我走的时候忘记了还，后来送给一位索马里朋友。这位朋友拿着笔跑到朋友那里说，你看看，20几年了，用了数十亿美元，联合国就给了我们这样东西，不过3年土耳其就将我们遭受人为地震的摩加迪沙改建成半运转的城市。当然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付款请非盟士兵帮助改善索马里治安，土耳其人选择的是可见度更高的项目。不过在乘搭土耳其航班回家途中，食住土耳其软糖，我不由想到其他国家是不是也都应该从土耳其帮助摩加迪沙重建的努力中吸取一些经验呢？ 好啦，到咗我哋最后一个专题环节，中国人睇中国。今日选读两篇网友来稿，分别谈论学校对穷学生嘅歧视，以及政府对冤案受害人系唔系用金钱赔偿就足够嘅问题。 网上最近盛传一间学校的老师责令穿补丁衣服到学校的学生整改，言下之意就是丢了学校和班级的面。 BBC 中文网网友郑家合来稿讨论。 虽然这个新闻还有待进一步求证，但是也是无风不起浪的产物。即使老师并没有讲出着补丁裤会令班级丢脸的话，恐怕亦都对学生的补丁裤进行了抵触，才会引发学生、家长、网友的议论纷纷。这个很有必要进行吹进黄沙此现金，寻找什么是真正科学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特别是这件事发生在教书育人的老师身上，扶正驱邪更显得尤为必要。眼下社会已经出现了一股可怕的攀比风、奢靡风，扭曲了一些人的品质观、价值观、世界观。勤俭节约的美德已经被铜臭腐蚀，继而萌生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奢靡铺张、远离接见等恶习。 某啲老师嘅意识亦都被呢啲扭曲嘅观念占领，不以接剑为荣，却以接剑为耻，更偏爱金玉其外，去仗声势，直接导致歧视学生着补丁衣服。呢位学生着补丁裤本身就是接见美德的释放，一方面讲明了家长有着传统的接见美德，一方面也讲明了孩子也都有接见美德的传统。这些传统美德之道固然是老师的推崇之道，属于教书育人的必修课，突然成为了老师的排斥，确实是老师的美德理念错位，如此教书教育不误人子弟才奇怪。孩子着补丁裤去翻学，成全了传统接见美德，被这位老师上了一堂真正的接见课，不是这位学生令到班级丢了脸，而是老师失去了接见传统美德观念，令班级丢了脸，需要炮轰整改的是这位思想观念扭曲的老师，需要点赞推崇的是着补丁裤学生的接见美德。希望各地教育管理部门加强对老师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的考核，对错误观念拨乱反正，对误人子弟教育问责惩罚或者是退出，建立教师队伍的高门槛和竞争上岗机制，彻底打破铁饭碗，老师们教育教学才能够永远一本正经。 中国内蒙古法院就呼格吉勒图奸杀冤案作出赔偿裁决，向呼格的父母赔偿206万元人民币。1996年，呼和浩特18岁纺织工人呼格吉勒图被认定是一宗奸杀案的凶手。时值中国第二次严打，法院在案发后61日内完成一审同终审，处死呼格吉勒图。BBC 中文网中国网友北方来稿说，冤案不能够止于赔偿。 随着内蒙古国家赔偿决定的作出，以及此后相关赔偿金的支付完毕，呼格被冤杀一案无疑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对一个公民遭受司法不公与伤害之后做出国家赔偿，这样都算得上是国家和社会、法律和制度的进步。但是反过来讲，不管给家属几多赔偿，显然都无法挽回呼格被冤杀的生命，同样亦都无法抚平他父母亲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因此相对于给予国家赔偿，对此案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以及对案件点解成了巨枉其冤的原因的反思，显然同样重要。一方面追究责任人和加强反思，这个与国家赔偿一样，亦都是给呼格一家人说法的一部分，而且是更重要并且不可以替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呼格被冤杀案并不单单是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造成的，相关办案人员存在徇私舞弊等问题，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样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相关责任认定与追究，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整个案件进行梳理，然后对照近些年来出现的类似冤案，比如赵作海案等，进行深入的与彻底的反思，对相关制度缺失、管理漏洞等进行及时修补。国家赔偿讲到底是一种全民赔偿，即是纳税人赔偿，这个是每一个公平为法律建设、制度完善等不足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相对而言，那些故意枉法、有意违法的相关执法人员、冤案背后指使者，更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对此，相关部门给了呼格家属赔偿之后，显然还要给全体公众、全体纳税人一个说法，还要加强反思，吸取教训。 刚刚听过的文章是网友的见解，不代表 BBC 的立场。大家如果有兴趣就两岸事态发表评论，欢迎来稿到中国人看中国的电邮 cantonese@bbc.co.uk。 嗱，记住啦，我哋嘅电邮地址系 cantonese@bbc.co.uk， 欢迎大家来稿。好啦，时事一周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请喺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系关志强， 我叶佩珊， 拜拜， 拜拜。